这个世尊所问的都是意在言外我们应当细心去体会实际上，在前面，佛已经把道与证是一体不二。无论是在体性上，是在四相上，都已经说出来可是，若能听到前面一番开示，腋下还是会不过意思来。那么这个，实在说起来呢，也难怪。一切凡夫，无始劫来迷失了本性，虽然天天用它，可是日用而不自知。诸佛菩萨虽然苦口婆心给我们点醒。听了之后啊，不见得就能够直下承担。听了之后不敢承认，这就是迷得太深太重。我们一般讲啊。善根少，福德薄，才有这种情形。那么第一句，佛教他随如地观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你的身与佛的身。现在都在眼前。既然佛叫做正遍知，你叫做性颠倒，这个颠倒名字，名一定要有实啊，就。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叫做颠倒呢？这一段话里面含义是说，大凡一个物体，名相一个无，有一个名，一个相。也有一个号，名相呢，多半呢不会相杂的，所以这才叫我能就名来找这个相，你比如说善。我们的扇子在哪里呀？这里摆这个扇子，你一会的，就扇这个名字，你会把这个物找来。我们讲某甲，某甲是一个人，你可以把他找来，能把那个人找来。佛就叫他那个颠倒，你把颠倒找来。待会你凡夫身，在佛身，你去把颠倒找来，这个不容易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要叫我难觉悟，颠倒所在在什么地方？底下一段是：于是我乃宇宙大众灯蒙占梁，目睛不顺，不知身心颠倒所在。 不但是我呢，再会的那些大众，除掉那些已经见性的大菩萨，他们明了啊，没有见性以下的全叫菩萨，二乘圣者凡夫外道。都找不到颠倒之相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是不能通达万法唯心的道理。我们常常读诵大学，这个万法唯心，或者是万法唯识，我们听得很习惯，听得耳熟了，是不是真正懂了呢？听到这个名词，似懂非懂啊！你说不懂，也能够描绘一番大道理来；你说真懂吧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四处颠倒，并没有觉悟啊。那么要问那个觉悟的相是什么相呢？给诸位说，觉悟的相是清净相，心地是清净相，决定没有烦恼。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烦恼现前，这叫颠倒相，颠倒才有烦恼啊，觉悟没有烦恼。这是迷雾不相通啊。悟了给诸位说，不但没有生死，也没有六道，也没有十法界。悟了叫一真啊，悟的人没有三世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所以悟了的人，他住是不二法门，万法都不二，生佛也不二。迷的人眼睛里面有六道，有轮回，有生死，有十法界。这是说迷雾之相不同，我们自己要认真检点检点自己，咱们是雾还是迷啊？万不可以把迷当作雾，那就坏了啊！迷没有关系，迷在努力的，这迷关总是可以打破的。不是打不破的，只要诸位明了这个理论，懂得这个方法，依教修行，破迷开悟，是大乘佛法教学终极目标之所在，一定能够达到的。这个意思华严里面也说的很多楞严说的也够详细。如果真正明白万法唯心，你就晓得圣心万无啊， 哪又如不是自己妙明心中所现主呢？那么你就明白颠倒在什么地方？颠倒在错认了，心外有法，这就是颠倒。所以佛法与世俗世间所有的学问，它都不一样。不一样的所在，就是世间法里面所有学问，它是对立的，相对。相对在佛法里面就叫做颠倒，是相对的。佛法说法也是相对的，但是佛法那个相对啊，是立在啊非相对的基础上来说相对啊。你比如佛法讲有能俗，讲有生佛啊，有佛有众生，这个好像看起来也是相对的，但是佛法所说的佛与众生是一不是二啊。佛法讲能讲所，能所也是一也不是二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所研究的是自己研究自己啊，研究万法还是研究自己，因为万法是自己一心中所现之物。这一个观念啊，世间所有的学术一切宗教里头都没有的，唯独佛法里面有啊，而且再告诉诸位，唯独大乘佛法里面才有啊。大乘佛法我们要以华严无教来说，小十中顿圆啊，要到什么呢？小教里头没有，小教里头是相对的，意思不圆啊。大乘十教里头也不圆啊，大乘宗教里面才有这个意思啊。究竟圆满是在圆教里面讲啊，才是圆满的意思。我们要想修学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福报，一定要从圆教当中啊，才能够修得圆满。那么圆教的根性是最为难得，很不容易得到的。虽然难得，不是说不能得到。这个难得也不是指别人难得，别人是圆是钝，是大是小，与我不相关呐。问题是在自己，我们自己要怎样得到圆钝的根性，这也才是重要的。前面有个圆顿的根性是可以培养的，我们如果明白了圆顿根性可以培养，我们就得了很大的安慰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圆教，换句话就是我们与圆教就有缘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一定也有这个善根福德，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福德的时候，咱们遇不到这个因缘 年纪上遇到了，只要自己肯精进，这个道理我们过去在讲习当中也曾经说过，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哪一个没有啊？人人都有啊，人人都有啊，这现前为什么不得受用呢？现前我们缺少了一个条件，我们不肯精进，我们懒惰懈怠放逸，所以无世界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呢，现在不能拿出来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只要精进，何况圆顿更新是性具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哪一个人没有圆顿更新呢？这人人都有啊。那么熏腾圆顿更新是要发奋努力精进，我们才能够获得。熏习的工具就是大乘经典，尤其是经论当中啊，属于圆顿大法的，像我们现在所念的《华严经》《楞严经》《六祖坛经》，咱们讲堂现在讲的这个三部，都是属于圆顿大法。大智度论、弥陀经疏钞，这个可以说是属于大乘宗教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堂所研究这几部，如果我们认真长期在熏习，有三五年的时间，纵然不能到纯圆呢，我们的根性也渐渐接近到圆教了。圆人解义不一样，意思是圆的，不是偏的。圆人所修啊，一修一切修，我们道场同修确实是很发心。最近有几位同修啊，提倡啊印这个四十华严，那么他们也有一笔基金，大概还不够啊，因为这个分量呢是相当的大。那么照我们从前原来本子重印，印跟原本一样大。原来我的意思想缩小一点，他们大概好像缩小了，字太小了，看起来不舒服啊，还是要这么大。哎，这么大也好啊。那个是好多年以前印的了，我记不得是哪一年啊。我记得我那一年印的呢，这个上中下三册，每一册成本是十块钱，30块钱一部，现在大概涨了很多了啊，现在已经涨很多了啊。那么诸位再去估估价去看看啊，希望这个父母要对我们特别优待一点，跟他好好的讲，也是他的功德了啊。那么我们这个书呢，现在剩下来不多了啊，剩下来不多了啊。假如我们再要是能够把它重刊啊，再印一千部的话，以后有这个机缘呢，我们现在是在上午在讲，一个星期是讲两次。 讲两次，这有四十话题。上午讲经对于许多同修来说有很多不便之处啊，那么有的上学，有的上班，有的这个家务事情离不开啊，所以每一天来听经的大概这个十几二十个人，他们真是有特别的福报啊。那么如果便利大众呢，当然是在晚上讲好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晚上的时间呢还有一次啊，就是这个星期三有一次啊。假如说将来这部经啊，希望大家欢欢喜喜的，我们同心协力把它印出来啊，我们把这个四十华严改在星期三讲啊。那么本子呢就可以用这个注解这本啊，那本子多了嘛，大家都有，这就方便了。虽然不是从头，是从当中讲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部经啊是在讲呢，分开来是五十三会呀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是五十三部小部经啊。这小部讲是文字小，意思可不小啊，意思是华严语言级的大法啊，但是它是五十三会啊，每一会都是有始有终。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，我们昨天所讲的正好讲到观世音菩萨这一章。我劝勉同学们，你们要有时间呢，最好能够在这个上午来听，因为这一章非常之难得啊。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这个因缘特别的密切啊，关系特别密切。普门品啊讲的机会很多，耳根圆通章偶然也有人讲，可是华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这一章的时候很少人讲啊。这个合起来叫观世音菩萨的三经啊。那么诸位要是真正学观世音菩萨啊，要求观世音菩萨加庇的，诸位呀、啊，一定要好好的读这三部经啊，必须解义，义教奉行啊，观音菩萨就常在我们身边了啊。那么这一章呢，我们也特别的细讲啊，特别细讲。这一章这个经文也比较上多一点啊，在一般说起来比较上多一点。那么这是正好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在此地给诸位报告一下。那么此地所讲导语真就是迷与悟啊。如果用经中比喻来说，经里面将本性比喻作大海，将海里面的水泡啊比喻作我们的身心。如果我们确认大海是自己，这就叫正辨知；如果认为水泡就是自己，这就叫做颠倒性。我想上一次所讲的诸位必定还记得，佛问阿难啊，佛垂手举手，哪个是道，哪个是真？那么佛垂手举臂这个动作就是叫阿难觉悟的啊。悟了以后这就不必再说了，如果还在这个手臂上分道分真， 这就是你。那么夜如是菩提尊者在石洞里面呢打坐，不用根与石，普见如来化身，这叫真辨智啊。那就是这经上讲的是用的见性去见，见性是脱根脱尘也脱实的，这才是真实的啊。根尘实好比是水泡，大海好比是真心，根尘实是依真心而起的。没有真心，哪来的根尘实？但是离开根尘时有大海在，大海是如如不动之体呀、水一泡是时生时灭，灭生不离大海，灭海不离大海呀、诸位可以从这个比喻当中细细去体会啊。阿难尊者他是用的根尘实啊，用自己的眼根眼识对如来的色尘，在色尘上分真分道，这叫六识用思。六识用思就叫做颠倒性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什么叫做正辨智，什么叫做性颠倒，我们大概总可以了解啊。虽然了解，我们自己依旧在性颠倒位中不能出离呀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由于我们并没有彻悟，彻底的悟入啊。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，这叫小悟。听到有这么个消息了，晓得有这个有这桩事情了，虽晓得这桩事情不能够现在就现起，现在我们依旧得不到受用这就是我们呢，也是用六识用思。我们现在看经用眼根眼识来看，不是用见性来看经啊。我们现在在讲堂里听法是用耳根耳识在听法，不是用闻性在听法了。如果我们现起看经用见性，听经用闻性，那诸位都成佛了。见心所见是色心，不是色尘呐、是见心呐、你看岂不是自己见自己吗？见心是自己，色心还是自己， 不二法门呐、啊。闻性闻身性，还是自己要闻自己。闻性是自己本人，身性也是自己本人，何尝有二呢？不见心的人就是二，就是对立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二识不是生成，二识跟生成是二，不是一啊。眼识不是色尘，眼识对色尘是二，不是一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识用事就叫做世间法，就叫做心颠倒，邪识用根，大家记住是根中之心。我们一旦要会用根中之心，那就叫正编制，给那个虚浮体石洞里面面壁参禅没有两样。不用根识，六根之性啊，念缘法界，一切刹土，一切众生界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闻呐、啊。这就是经上所讲的信称无上道啊。我们同修要学着会用这个这一点，这叫真本事，真功夫。这真是一了百了啊。无世界以来他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现在这是一个大好机会。如果再把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，我们再能遇到这个机会那是什么时候呢？不容易了。开经偈里面所讲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。这种机缘非常不容易遇到，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个机缘，所以既遇到必须要精进，要努力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解决问题，明心见性。但念佛要念到利益心不乱，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看底下经文，佛心慈悲，爱悯我难，集诸大众，法海涛音，遍告同会，诸善男子，我常说言，色心助缘，即心所使，住所缘法，为心所现。我们一段一段来看，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太多太多了。佛心慈悲， 兴时兴起，诸也晓得，佛的慈悲心是平等的，是普遍的，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啊，跟佛心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慈悲心啊，在座每一位同修，我们慈悲心啊，是尽虚空、尽法界、尽众生界。不是外来的。为什么在境界里有的时候慈悲其现行，有的时候慈悲没有了呢？这个道理啊，在楞严经上有答案，叫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。遇到缘它就现行了，不遇缘虽然周遍了，它不起作用。我常常举这个像电波啊，咱们这个电视台的电波啊，无所不在，遍一切处啊。你要没有个电视机，不把那个频道拨对，虽然这个电是充电这个空间的，但是它不现行。你有这一台电视机，把这频道一拨对，那个影像立刻就现出来了。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我们自己的本心实在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，是慈悲的啊，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是无二无别，那本来是如此嘛。诸位要能够信得过我的真心，清净平等慈悲跟诸佛菩萨确实是一样的，一点都不怀疑了，跟诸位说，你就是圆顿的根性。这个圆教给一般不同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信得过自己，小乘人就不相信，佛有慈悲，我没有，我哪有慈悲啊？我心里头一心都是烦恼，一脑袋都是恶念。他不相信他自己有慈悲，啊，语言教的根性人相信，啊，相信自己的这个慈悲心跟佛一样大。绝对没有两样。那么佛在大众遇到了困难了，不能解决了，眼睛都瞪着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佛在这是大慈大悲，流露这个慈悲的相，流露出来了。爱民国难，济州大众。年龄他什么？年龄他们不晓得颠倒所在呀，不知道颠倒所在，实在讲就是不知道真心的所在。不知道真心的所在，怎么能开悟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每一个举动、每一句言辞，都是诱导大众开悟的，都是启发我们戒心的。这一部经自始而终啊。 我们讲这个科判，每一个小科都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常常读诵大乘经典，就常常有悟处。虽没有大悟，但常有小悟就好。小悟极多了就大悟，大悟极多了就彻悟，就能够悟入一真的境界。大乘经典读多了，熏习力量强，不念经的时候也开悟。日常生活当中，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哎，一开悟，熏习的功夫力量到达这个程度，却就是如此。那正是六祖所说的，慧能心中常生智慧呀。又说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。能大师是先天的底子厚啊，尘缘再来的。我们这一生培养，培养个若干年，我们也能够到能大师这个境界。六根接触境，六尘境界的时候，长生智慧。于内于外，于自于他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啊，一丝毫都不迷啊。这就是大自在啊，这是真正的解脱。法海潮音，这个海潮在说的是比喻，这个潮水涨落有一定的时候。佛说话的音声呢，比作海潮音呢，是比喻感应道交，而不涉就是不错过时节因缘。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法门，说出啊，听者就能得利益，这就叫海潮音啊。海潮音的是这个意思，正适合这个时候，又适合大众的程度啊，遍告同会呀 啊普遍的告诉啊在会的这一些大众们，说诸善男子，我常说也。佛所说法，无论是方便说，是称性说。方便与称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方便也是称心。换句话说，佛的教诲言辞都是从一切种智里面流露出来的。而众生根性不同，水类过节，研究 教菩萨听的是圆顿大法，小乘圣者听到的是小乘的教法，我们凡夫人天听到的是教我们人天善道，这就是所谓呀，佛以一因而说法了。这个一因就是同一个一切种子。